I love the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夜间到白天，本市还持续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，阵风六到七级，风寒效应明显。早晨气温有可能再次出现新低，天气非常寒冷。目前本市仍处于持续低温和大风蓝色预警中，请注意加强防风和防寒保暖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夜间晴，偏北风四级左右，阵风六到七级，最低气温零下十二度，最大相对湿度20%。白天晴，偏北风三四级，阵风六级左右，最高气温零下三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一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古典也流行。 2018年， 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，凌晨3点到4点，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.4。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，云卷云舒吧。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。

desaparecido no volverá más. Y me pintaba en la mano la cara de azul. Y de improviso en el viento rápido.